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无上甚深微妙法，八千万劫难遭遇，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，法会圣众第一。如是我闻，一时佛在王舍城奇都掘山中，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俱，一切大乘神通已达，其名曰尊者鸠陈如、尊者舍利弗、尊者大目犍连、尊者迦摄、尊者阿难等，以为上首。又有普贤菩萨、文殊师利菩萨、弥勒菩萨及延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。得尊普贤第二，又延护等十六正士。所谓善思维菩萨、慧辩财菩萨、观无住菩萨、神通花菩萨、光英菩萨、宝藏菩萨、智相菩萨、直根菩萨、信慧菩萨、愿慧菩萨、香象菩萨、宝英菩萨、中住菩萨、制行菩萨、解脱菩萨，以为上首。涵共遵修普贤大士之德，具足无量行愿，安住一切功德法中，游步十方，行权方便，入佛法藏究竟彼岸，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，舍兜率、降王宫、弃位出家，苦行学道，作施事愿，顺世间故，以定慧力降伏魔怨，得微妙法，成罪正觉，天人归仰，请转法轮，常以法音各诸世间，破烦恼城，坏诸欲签，洗作垢污，显明清白，调众生，宣妙理，处功德，是福田，以诸法药救疗三苦，升灌顶阶，受菩提记，为教菩萨坐下舍利，常集相应，无边诸行，成熟菩萨，无边善根，无量诸佛含共护念，诸佛刹中皆能示现，彼善幻思，言众而上，于彼上中实无可得。此诸菩萨亦复如是，通诸法性，达众身上，供养诸佛，开导群身，化现其身，犹如电光，列魔见妄，解诸缠缚，远超声闻，辟之佛地，入空无相无愿法门，善立方便，显示三乘，于此中下而现灭道，得无生无灭诸三摩地，及得一切陀罗尼门，随时五入花严三昧，具足种持八千三昧，住心禅定，悉睹无量诸佛，于一念倾遍游一切佛土，得佛辩才，住普贤行，善能分别众生语言，开化显示真实之际，超过世间诸所有法，心常替住度世之道，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，为诸树类作不请之友，修持如来甚深法藏，护佛种性常是不绝，轻大悲悯有情，演慈辩受法眼，度恶趣开善门，于诸众生示若自己，请济附和，皆到彼岸。悉获诸佛无量功德，智慧圣明，不可思议。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，一时来集。又有比丘尼五百人，清信士七千人，清信女五百人，欲界天、色界天、诸天梵众，悉共大会。大教缘起第三。以时世尊威光黑翼，如容金聚，又如明镜影像表里，现大光明数千百遍。尊者阿难即自思维，今日世尊悉身诸根月如清净，光颜巍巍，宝刹庄严，从昔以来所未曾见，喜得瞻仰，身稀有心。自从坐起，偏袒右肩，长跪合掌，而白佛言：世尊，今日入大寂定，住其特法，住诸佛所住导师之行，最胜之道，去来现在，佛佛相念，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也。 为念现在他方诸佛也，何故威神显耀，光碎殊妙乃已，愿为宣说。于是世尊告阿难言：善哉善哉，汝为威敏利傲诸众生故，能问如是微妙之意。汝今试问，善于供养一天下阿罗汉、辟支佛、布施累劫诸天人民，捐非如动之类功德八千万倍，何以故？当来诸天人民一切陷令，皆因汝问而得道脱故。阿难，如来以无尽大悲敬哀三界，所以出兴于世光善道教，欲请群民，为以真实之理难直难见，如幽昙花稀有出现。汝今所问多所饶益，阿难当知如来正觉，其智难量无有障碍，能于念经住无量益业，身及诸根无有增减，所以者可，如来定位够畅无极，于一切法而得最胜自在故。阿难体听，善思念之，不当为汝分别解说。法藏因地第四。佛告阿难：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央数劫，有佛出世，名世间自在王如来，应供等正觉，名行足、善世、世间解、无上士、调御丈夫、天人师、佛、世尊，在世教授四十二劫，是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。有大国主名世耀王，闻佛说法，欢喜开解，寻法无上真正道义，弃国捐王，行作沙门，号曰法藏，修菩萨道，高才勇智，与世超异，信解明记，悉皆第一。又有殊胜行愿及念慧力，真上其心，坚固不动，修行精进，无能越者，往礼佛所，顶礼长跪，向佛合掌，即以骑陀赞佛，发广大愿，众曰：如来微妙色端严，一切世间无有等，光明无量照十方，日月火珠皆力耀，世尊能演一音声，有情各各随类解，又能现一妙色身，普施众生随类见，愿我得佛清净声，法音普及无边界，宣扬界定精进门，通达甚深微妙法，智慧广大心如海，内心清净绝尘劳，超过无边恶趣门，速到菩提究竟岸，无名贪真皆永无，滑尽过亡三昧力，亦如过去无量佛，为彼群身大导师，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，常行布施及戒忍，精进定慧六波罗，未到有情令得道，以道之者始成佛。假念供养行沙圣，不如坚勇求正觉，愿当安住三摩地，行放光明照一切，感得广大清净居，殊胜庄严无等论，轮回诸趣众生类，畜生我刹受安乐，常问慈心不有情，道尽无边苦众生，我行决定坚固力，为佛圣智能正知，纵使身至诸苦中，如是愿心永不退。至心精进第五。法藏比丘说此偈已，而白佛言：我今为菩萨道，以法无上正觉之心取愿作佛，悉令如佛。愿佛为我广宣经法，我当奉持如法修行，拔诸勤苦生死根本，促成无上正等正觉。要令我作佛时，智慧光明，所居国土，教授名智，皆闻十方，诸天人民及捐如类，来生我国，悉作菩萨。我立誓愿，都胜无数诸佛国者，宁可得否？世间自在王佛，即为法藏而说经言。譬如大海，一人斗量，经历劫数，尚可穷底。人有至心求道，精进不止，会当黑果，何愿不得？与自思维，修何方便，而能成就佛刹庄严？如所修行，与自当知，清净佛国，汝应自摄。法藏白言：思义云心非我境界，唯愿如来应正遍知，广演诸佛无量妙策，让我得闻如是等法，思维收集，誓满所愿。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，志愿心广，即为宣说 210亿诸佛刹土功德严正广大圆满之上，应其心愿悉现于之。说事法时经千亿岁，以时法藏闻佛所说，皆悉道见，起发无上殊胜之愿，依彼天人善恶，国土粗妙，思维究竟，便一其心，选择所欲，结得大愿，精勤求索，恭慎保持，收集功德，满足五劫。于彼21区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，明了通达，如一佛刹，所摄佛国超过于彼，既摄受已，复魏世自在王如来所稽首礼足，绕佛三匝，合掌而住，拜言世尊，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行，佛言善哉，今正是时，语应具说，令众欢喜，亦令大众闻是法已，得大善利，能于佛刹收集摄受，满足无量大愿。发大誓愿第六，法藏拜言：唯愿世尊大慈听责，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已，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，无有地狱、饿鬼、禽兽、鹃飞、鱼动之类，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我刹，受我法化，悉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不复更堕恶趣，得是愿乃作佛，不得是愿不取无上正觉。我作佛时，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，皆具紫磨真金色身，32种大丈夫相，端正正洁，色同一类。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，不取正觉。我作佛时，所有众生生我国者，自知无量劫时宿命，所作善恶皆能洞视切听，知十方去来现在之事，不得是愿不取正觉。我作佛时，所有众生生我国者，皆得他心智通，若不悉知益那由他8000佛刹众生心念者，不取正觉。我作佛时，所有众生生我国者，皆得神通自在波罗蜜多，于一念倾不能超过益那由他8000佛刹周遍巡力供养诸佛者，不取正觉。我作佛时，所有众生生我国者，远离分别诸根直正，若不决定成等正觉正大涅槃者，不取正觉。我作佛时，光明无量普照十方，绝胜诸佛，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。若有众生见我光明，照速其身，莫不安乐，持心作善来生我国，若不以者，不取正觉。我作佛时，寿命无量，国中声闻天人无数，寿命亦皆无量，假令3000大千世界众生悉成圆觉，于8000劫悉共计较，若能知其量数者，不取正觉。我作佛时，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，若不共称叹我名，说我功德国土之善者，不取正觉。我作佛时，十方众生闻我名号，自心信拗，所有善根心心回向，愿生我国，乃至十念若不生者，不取正觉，唯除五逆诽谤正法。我作佛时，十方众生闻我名号，发菩提心，修诸功德，奉行六波罗蜜，坚固不退，复以善根回向，愿生我国，一心念我昼夜不断。临寿终时，我与诸菩萨众仍现其前，经相如间即生我刹，作阿惟越智菩萨，不得是愿不取正觉。我作佛时，十方众生闻我名号，系念我国，发菩提心，坚固不退，直种得本，自心回向，欲生极乐，无不遂者。若有宿恶闻我名字，即自悔过，为道作善，便持经戒，愿生我刹，命中不复近三恶道，即生我国，若不以者，不取正觉。我作佛时，国无妇女，若有女人闻我名字，得清净信，发菩提心，厌患女身，愿生我国，命中即化男子，来我刹土。十方世界诸众生类，生我国者，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生，若不以者，不取正觉。我作佛时，十方众生闻我名字，欢喜信拗，礼拜归命， 以清净心修菩萨行，诸天世人莫不自敬。若闻我名，寿终之后身尊贵家，诸根无缺，常修殊胜梵行。若不以者，不取正觉。我作佛时，国中无不是名，所有众生生我国者，皆同一心住于定罪，永离热恼，心得清凉，所受快乐犹如漏尽比丘。若起想念贪计身者，不取正觉。我作佛时，生我国者善根无量，皆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，身顶皆有光明照耀，成就一切智慧，获得无边辩才，善谈诸法秘要，说经行道，语如钟声。若不以者，不取正觉。我作佛时，所有众生生我国者，究竟必至一生宝处，随其本愿为众生故，披云世海，教化一切有情，皆发信心，修菩提行，行普贤道，虽身他方世界，永离恶趣，或拗说法，或拗听法，或现神足，随意收集，无不圆满。若不以者，不取正觉。我作佛时，生我国者，所需饮食、衣服、种种共具，随意即至，无不满愿。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，若不以者，不取正觉。我作佛时，国中万物严正光丽，形色殊特，穷微极妙，无能清亮。其诸众生虽具天眼，有能辨其形色、光相、名数及种宣说者，不取正觉。我作佛时，国中无量色树，高或八千由旬，道长树高四百万里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，亦能了知。欲见诸佛正觉庄严，悉于宝树间见，犹如明镜睹其面像。若不以者，不取正觉。我作佛时，所居佛刹广博严正，光明如镜，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。众生睹者，身稀有心。若不以者，不取正觉。我作佛时，下从地际，上至虚空，宫殿楼观，池流花树，国土所一切万物，皆以无量宝香合成，其香普熏十方世界。众生闻者，皆修佛行。若不以者，不取正觉。我作佛时，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，皆悉谛得清净解脱，普等三昧，诸心种持，住三摩地，至于成佛。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，不失定义。若不以者，不取正觉。我作佛时，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，正离身法，获陀罗尼，清净欢喜，得平等住，修菩萨行，具足得本，应时不获一二三忍，于诸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，不取正觉。必成正觉第七。佛告阿难，以时法藏比丘说此愿意，以偈颂曰：我见超世智，必至无上道，思愿不满足，誓不成等觉。复为大施主，普济诸穷苦，令彼诸群身长夜无忧恼，出身种善根，成就菩提果。我若成正觉，立名无量寿，众生闻此号，俱来我刹中。如佛今出身妙相色圆满，亦以大悲心利益诸群品，离欲心正念，正慧修梵行，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，消除三垢冥，明济众厄难，悉舍三途苦，灭诸烦恼暗，开辟智慧眼，获得光明身，闭塞诸恶道，通达善趣门，为众开法藏，广施功德宝。如佛无碍智，所行慈悯行，常作天人师，得为三界雄，说法狮子敲，广度诸有情，圆满悉所愿，一切皆成佛。施愿若克果，大千应感动，虚空诸天神当与真妙花。佛告阿难，法藏比丘说此众意，应时普地六种震动，天与妙花已散其上，自然音乐空中赞言，决定必成无上正觉。积功累德第八。阿难，法藏比丘于世自在王如来前， 及诸天人大众之中发思云誓愿意，诸真受慧勇猛精进，一向专治庄严妙土，所修佛国开阔广大，超胜独妙，建立上言，无衰无变，于无量劫积直得行，不起贪嗔痴欲诸想，不着色声香味触法，但咬一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，行直正行，远离虚妄，依真体门，直种得本，不计众苦，小欲知足，专求白法，为利群生，自愿无倦，引力成就，于诸友情常怀慈忍，和颜爱语劝喻察进，恭敬三宝，奉事师长，无有虚伪欠曲之心，庄严众恨，鬼犯具足，官法如化，三昧常直，善护口业不讥他过，善护身业不失律仪，善护意业清净无染，所有过程聚落眷属珍宝都无所着，行以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、智慧六道之行，教化安立众生，住于无上真正之道，又成如是诸善根故，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化应，化为长者居士豪圣尊贵，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帝，化为六欲天主乃至梵王，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，如是功德说不能尽，身口常出无量妙香，犹如旃檀、优钵罗花，其香普熏无量世界，随所身处色相端严，三十二相八十种好色皆具足，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，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拗有情，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圆满成就第九。佛告阿难：法藏比丘修菩萨行，即功累德无量无边，于一切法而得自在，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，所发誓愿圆满成就，如实安住具足庄严威德广大清净佛土，阿难闻佛所说，八世尊言：法藏菩萨成菩提者，为是过去佛也，未来佛也，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。世尊告言：彼佛如来来无所来，去无所去，无生无灭，非过现未来，但以酬愿道生，现在西方去阎浮提八千驱之，乃由他佛刹，有世界名曰极乐，法藏成佛号阿弥陀，成佛以来于今十劫，今现在说法，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围绕。皆愿作佛第十。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，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，各持一金花盖驱到佛前作礼，以花盖上佛耳，却在一面听经，心中怨言：令我等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。佛知之之告诸比丘：是王子等后当作佛，彼于前世住菩萨道，无数劫来供养四百亿佛，加涉佛时，彼等为我弟子，今供养我，复相直也。是诸比丘闻佛言者，莫不待之欢喜。国界严正第十一。佛语阿难：彼极乐界无量功德，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恶趣魔恼之名，亦无四时寒暑雨命之意，复无大小江海幽灵坑坎荆棘山砾铁围须眉土石等山，唯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地，宽广平静不可限极，微妙其丽清净庄严，超越十方一切世界。阿难闻已，八世尊言：若彼国土无须眉山，其四天王天及忉利天依何而住？佛告阿难：以摩兜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依何而住？阿难白言：不可思以业力所致。佛语阿难：不思以业如何知也？与生果报不可思议，众生业报亦不可思议，众生善根不可思议，诸佛圣力、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，其国众生功德善力、诸行业地及佛神力，故能已矣。阿难白言：业因果报不可思议，我于此法实无所惑，但为将来众生破除疑妄，故发思问。 光明遍照第十二，佛告阿难，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，十方诸佛所不能及，遍照东方行沙佛刹，南西北方四位上下亦复如是。若发顶上圆光，或一二三四由顺，或八千万亿由顺，诸佛光明，或照一二佛刹，或照八千佛刹，为阿弥陀佛光明，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。诸佛光明所照远近，本其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，自作佛事，各自得知，自在所作，不为预计。阿弥陀佛光明善好，善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，光中极尊，佛中之王。是故无量寿佛亦号无量光佛，亦号无边光佛、无碍光佛、无等光佛，亦号智慧光、常照光、清净光、欢喜光、解脱光、安稳光、超日月光、不思议光。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，其有众生如是光者，救灭善生，生意又远。若在三途极苦之处见此光明，皆得休息，命中皆得解脱。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，日夜清说，自心不断，随意所愿，得生其国。寿众无量第十三。佛语阿难，无量寿佛寿命长久，不可称计，又有无数声闻之众，神智洞达，威力自在，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。我弟子中大目犍连，神通第一，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星宿众生，于一昼夜悉知其数。假使十方众生悉成圆觉，一一圆觉寿万亿岁，神通皆如大目犍连，尽其寿命，竭其智力，悉共推算彼佛会中声闻之数，千万分中不及一分。彼如大海深广无边，切取一毛悉为百分，碎如微尘，以一毛尘沾海一滴，此无尘水比海熟多。阿难，彼目犍连等所知数者如无尘水，所未知者如大海水。彼佛受量及诸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亦已，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。宝树遍国第十四。譬如来国多诸宝树，或纯金树、纯白银树、琉璃树、水晶树、琥珀树、美玉树、玛瑙树，为一宝城，不杂于宝。或有二宝、三宝乃至七宝转共合成，根茎枝干此宝所成，花叶果实他宝化作。或有宝树黄金为根，白银为身，琉璃为枝，水晶为梢，琥珀为叶，美玉为花，玛瑙为果，其余诸树复有七宝，互为根干枝叶花果，种种共成，各自二行，行行相直，境境相望，枝叶相向，花实相当，荣色光耀，不可轻视。清风时发，春五阴声，微妙工商，自然相和，是诸宝树周遍其国。菩提道场第十五。右其道场有菩提树，高四百万里，其本周围五千由顺，枝叶四部二十万里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，花果枯荣，光辉遍照，附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，众宝之王以为璎珞，云聚宝所悉诸宝处，金珠绫铎，周匝条间，真耀宝网罗覆其上，八千万色互相映色，无量光焰照耀无极，一切庄严随应而现，微风随动吹诸枝叶，演出无量妙法音声，其声流布遍诸佛国，清唱哀亮，微妙和雅，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。若有众生睹菩提树，闻声臭香，尝其果味，触其光影，念树功德，皆得六根清澈，无诸恼患，住不退转，自成佛道。复由见彼树故，获三种忍：一音响忍，二由顺忍，三者无生法忍。佛告阿难，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与诸众生而作佛事，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力故、本愿力故、满足愿故、明了坚固、究竟愿故。唐舍楼观第十六。有无量寿佛讲堂精舍楼观难屯， 亦皆七宝自然化成，复有八珠摩尼以为教乐，明妙无比。诸菩萨众所居宫殿亦复如是。中有在地讲经诵经者，有在地受经听经者，有在地经行者、思道及助禅者，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、经行思道及助禅者，或得须陀洹，或得斯陀含，或得阿那含、阿罗汉，未得阿惟越智者，则得阿惟越智。各自念道、说道、行道，莫不欢喜。全持功德第十七，尤其广堂左右全持交流，中广深浅，皆各一等，或十由信、二十由信，乃至八千由信，三言相结，具百功德。岸边无数旃檀香树、吉祥果树，花果恒芳，光明照耀，修条密叶，交福于池，出种种香，细无能喻，随风散福，源水流分。又复慈色七宝，地布金沙，优钵罗花、钵檀摩花、驱牛头花、芬陀利花，杂色光茂，微覆水上。若彼众生过入此水，欲自足者，欲自失者，欲自腰翼，欲自颈者，或欲冠身，或欲懒者、温者、急流者、缓流者，其水一一随众生意，虚神悦体，静若无形，宝沙映切，无心不照，微难随回，转相观住，波若无量微妙音声，万闻佛法真声，波罗蜜声，自悉自净声，无生无灭声，十力无畏声，万闻无性无作无我声，大慈大悲喜舍声，金炉灌顶受慧声，得闻如是种种声耳，其心清净，无诸分别，正直平等，成熟善根，随其所闻与法相应，其愿闻者接读闻之，所不欲闻了无所闻，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。十方世界诸往生者，皆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生，悉受清虚之身，无极之体，不闻三途恶恼苦难之名，尚无假切，何况实苦？但有自然快乐之音，是故彼国名为极乐。超世希有第十八，彼极乐国所有众生用声微妙，超世希有含同一类，无差别相。但因信如风俗，故有天人之名。佛告阿难：譬如世间贫苦乞人，在帝王边，面貌形状宁可类苦。帝王若比转轮圣王，则为毗漏，又比乞人在帝王边也。转轮圣王威上第一，比之偷利天王又复丑劣。假令帝释，比第六天，虽八千倍不相类也。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，虽万亿倍不相及帝。所处宫殿、衣服、饮食，犹如他化自在天王。至于威德，皆为神通变化，一切天人不可为比，八千万亿不可计倍。安难应之：无量寿佛极乐国土，如是功德庄严，不可思议。受用具足第十九，复次极乐世界，所有众生，或已生，或现生，或当生，皆得如是诸妙色身，形貌端严，福德无量，智慧明了，神通自在，受用种种一切风俗，宫殿服饰，香花翻盖，庄严之具，随意所需，悉皆如念。若欲食时，七宝钵器自然在前，但未饮食，自然盈满。虽有此食，实无食者，但见声闻香，以意为食，悉列增长而无变位，身心柔软，无所未着，事已化去，时至复现。复有众宝妙衣、冠带、璎珞、无量光明、八千妙色，色皆具足，自然在身，所居舍宅，称其形色，宝网微覆，圆珠宝铃，奇妙真意，周遍教色，光色仿耀，尽极严厉，流冠难屯，堂宇房阁，广狭方圆，或大或小，或在虚空，或在平地，清净安稳，微妙快乐，应念现前，无不具足。得风花雨第二十，其佛国土每衣食时，自然得风随起，吹诸罗网及众宝树，出微妙音而 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，流布万种温雅得香。其有闻者尘劳垢杂，自然不起，风触其身，安和调息，犹如比丘灯灭尽定。复吹七宝林树，飘花成聚，种种色光遍满佛土，随色次第而不杂乱，柔软光热如兜罗绵，足理其上，活心四子，随足举耳，还复如初。过食时候，其花自没，大地清净，近与新花。随其时节，还复周遍，与前无异，如是六梵。宝莲佛光第二十一，又种宝莲花周满世界，一日宝花八千一叶，其花光明无量种色，青色青光，白色白光，圆黄珠子光色亦然，复有无量妙宝八千摩尼，形色真奇，明耀日月，比莲花亮，或半油樽，或一二三四乃至八千油樽。一日花中出三十六八千亿光，一日光中出三十六八千亿佛，身色紫金，上好殊特。一日诸佛又放八千光明，普为十方说微妙法。如是诸佛，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。决证结果第二十二，复此阿难，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、日月星耀昼夜之象，亦无岁月劫数之名，复无住着家室，于一切处既无标色名号，亦无取舍分别，唯受清净最上快乐。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若已生、若当生，皆悉住于正定之聚，决定证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何以故？若邪定罪及不定罪，不能了知建立彼因故。十方佛赞第二十三，复至阿难，东方恒河沙数世界，一一界中如恒沙佛，各出广场舌相，放无量光，说成实言，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。南西北方恒沙世界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。四维上下恒沙世界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。何以故？要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，发清净心，一念受持，归依供养，乃至能发一念正信，所有善根自心回向，愿生彼国，随愿皆生，得不退转，乃至无上正等菩提。三倍往生第二十四，佛告阿难，十方世界诸天人民，其有自心愿生彼国，凡有三倍，其上辈者舍家弃欲而作三门，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阿弥陀佛，修诸功德，愿生彼国。此等众生临寿终时，阿弥陀佛与诸圣众现在其前，经须臾间即随彼佛往生其国，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生，智慧勇猛，神通自在。是故阿难，其有众生欲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，应发无上菩提之心，复当专念极乐国土，即集善根，应持回向，由此见佛身彼国中，得不退转，乃至无上菩提。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，大修功德，当发无上菩提之心，一向专念阿弥陀佛，随己修行诸善功德，奉持斋戒，起立塔像，饭食沙门，圆真燃灯，散花烧香，以此回向，愿生彼国。其人临终，阿弥陀佛化现其身，光明上好，具如真佛，与诸大众前后围绕，现其人前，摄受道印，即随化佛往生其国，自不退转，无上菩提功德智慧，赐如上辈者也。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，当发无上菩提之心，一向专念阿弥陀佛，欢喜信拗，不生疑惑，以至诚心愿生其国。此人临终梦见彼佛，亦得往生，功德智慧赐如中辈者也。若有众生住大成者，以清净心向无量寿，乃至十念愿生其国，闻甚深法，即身信解，乃至获得一念净心，发一念心念于彼佛。此人临命终时，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，定生彼国，得不退转，无上菩提。往生正因第二十五，复次阿难， 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闻此经典，修持道众，书写供养，昼夜相续，求生彼刹，发菩提心，持诸禁戒，坚守不犯，饶益有情，所作善根悉施予之，令得安乐，依念西方阿弥陀佛及彼国土，是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，身宝刹中速得闻法，永不退转，福至安难。若有众生欲生彼国，虽不能大精进禅定，尽持经戒，要当作善。所谓一不杀生，二不偷盗，三不淫欲，四不妄言，五不耳语，六不恶口，七不两舌，八不贪，九不憎，十不痴。如是昼夜思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，种种功德，种种庄严，至心归依，顶礼供养，是人临终不惊不怖，心不颠倒，即得往生彼佛国土。若多市民不能离家，不下大修斋戒，一心清净，有空闲时，端正身心，住欲去忧，持心精进，不当真怒疾妒，不得贪铁悭色，不得忠悔，不得狐疑，要当孝顺，至诚忠信，当信佛经语心，当信作善得福，奉持如是等法，不得亏失思维熟计，欲得道脱，昼夜常念，愿欲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，十日十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绝者，寿终皆得往生其国，行菩萨道。诸往生者皆得阿惟越智，皆具金色三十二相，皆当作佛。欲于何方佛国作佛，从心所愿，随其精进，早晚求道不休，会当得知，不失其所愿也。阿难，以此以利故，无量无数不可思议，无有等等无边世界，诸佛如来皆共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。礼供听法第二十六。复次阿难，十方世界诸菩萨众，唯欲瞻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，各以香花藏幡宝盖往礼佛所，恭敬供养，听受经法，宣布道化，称赞佛土功德庄严。以是世尊之说众曰：东方诸佛刹，数如恒河沙，恒沙菩萨众往礼无量寿，南西北四围，上下亦复然，含以尊重心奉诸真妙供，唱法和雅音，歌叹最圣尊，究达神通位，游入心法门，闻佛性得明，安稳得大利，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，观彼殊胜刹，微妙难思议，功德普庄严，诸佛国难比，因发无上心，愿速成菩提，应时无量尊，微笑现金容，光明从口出，遍照十方国，回光环绕佛，三集从顶入。菩萨见此光，即正不退位，是会一切众互庆身欢喜，佛语梵雷震，白音唱妙声，十方来正事，不识知彼缘，自求严正土，受记当作佛，过了一切法，犹如梦幻响，满足诸妙愿，必成如是刹，知土如影像，行法云细心，究竟菩萨道，具诸功德本，修圣菩提行，受记当作佛，通达诸法性，一切空无我，专求正佛土，必成如是刹，闻法拗修行，得自清净处，必依无量尊，受记成等觉，无边殊胜刹，其佛本愿力，闻名欲往生，自知不退转，菩萨庆之愿，愿己国无二，普念度一切，各发菩提心，舍彼轮回身，驱令登彼岸，奉事万亿佛，非化片诸刹，恭敬欢喜去，还到安养国。歌叹佛德第二十七。佛语阿难，彼国菩萨成佛威神，于一食经复往十方无边净刹，供养诸佛，花香藏幡，供养之具，应念之字，皆现手中真妙殊特，非世所有，以奉诸佛及菩萨众，其所散花，即于空中含为一花，花皆向下，端圆周匝，化成花盖，八千光色，丝丝异香，香气普熏，盖之小者满十由旬，如是转倍，乃是遍覆三千大千世界，随其前后以次化末，若不跟以新花重散， 前所散花终不复落，于虚空中共奏天乐，以微妙音歌叹佛德，经须臾间还其本国，都悉集会七宝讲堂，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，演唱妙法，莫不欢喜心解得道。即时香风吹七宝树，出五音声，无量妙花随风四散，自然供养如是不绝。一切诸天皆挤八千花香万种伎乐，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众，前后往来稀而快乐，此皆无量寿佛本愿加威，及曾供养如来善根相续，无缺减故，善修习故，善摄取故，善成就故。大士神光第二十八，佛告阿难：彼佛国中诸菩萨众，悉皆动视切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，诸天人民以及捐非愚动之类，心以善恶，口所欲言，何时度脱？得道往生，皆欲知之。又彼佛察诸声闻众，身光一沉，菩萨光明照八由顺，有二菩萨聚尊第一，威神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。阿难白佛：彼二菩萨其号云何？佛言：一名观世音，一名大势至。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行，往生彼国，常在阿弥陀佛左右，又至十方无量佛所，随心则道，现居此界作大利咬。世间善男子、善女人，若有金难恐怖，但至归命观世音菩萨，无不得解脱者。愿力云心第二十九，复次阿难：彼佛刹中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，皆当究竟一生宝处，为除大愿入生死界，为到群身作狮子哮，还大甲咒以宏誓功德而至庄严，虽生五种恶世，是现同彼直至成佛，不受恶趣，身身之处常悉宿命，无量寿佛以欲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，皆使往生其国，悉令得离缘道，作菩萨者令悉作佛，既作佛已转相教授，转相度脱，如是辗转不可复计。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，身彼佛国，得离缘道，当作佛者不可胜数。彼佛国中常如一法，不为增多，所以者何？又如大海为水中王，诸水流行都入海中，是大海水令为增减，八方上下佛国无数，阿弥陀国长久广大，名好快乐，最为独胜。本其为菩萨时，求道所愿，累得所至，无量寿佛因得布施，八方上下无穷无极，心大无量，不可胜言。菩萨修持第三十，复次阿难：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，诸佛密藏究竟明了，调伏诸根身心柔软，深入正位，无复余杂，依佛所行七觉圣道，修行五眼照真达足，肉眼简杂，天眼通达，法眼清净，慧眼见真，佛眼具足，觉了法性，辩才总持，自在无碍，善解世间无边方便，所言圣体，深入意味，度诸有情，演说正法，无相无为，无惑无脱，无诸分别，远离颠倒，于所受用皆无摄取，遍游佛刹，无爱无厌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，亦无彼我为愿之想。何以故？彼诸菩萨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，舍离一切执着，成就无量功德，以无碍慧解法如如。善知暂灭音声方便，不因细语拗在正论，知一切法色皆空寂，身心烦恼易如驱尽，于三界中平等勤修，究竟一乘至于彼岸，决断而往正无所得，以方便智增长了智，从本以来安住神通，得一乘道不由他悟。真实功德第三十一，其智云深，譬如巨海，菩提高广，如若须弥，自身威光超于日月，其心洁白，犹如雪山，忍辱如地，一切平等，清净如水，洗诸尘垢， 雌性如火烧烦恼身，不著如风无诸障碍，发音雷震各味各故，与金露法润众生故，空有虚空大慈等故，如正莲花离染污故，如离居树福音大故，如金刚柱破邪执故，如铁围山众魔外道不能动故，其心正直善巧决定，论法无厌，求法不倦，家若琉璃内外明洁，其所言说令众悦服，激发鼓见发藏，耀慧日破痴暗，纯正温和直定明察，为大导师调服自他，引导群身舍诸外著，永离三垢游戏神通，因缘愿力出身善根，摧服一切魔君，尊重奉事诸佛，为世明灯罪性福田，殊性吉祥堪受供养，黑亦欢喜，红满无畏，身色尚好，功德辩才，具足庄严无语等者，常为诸佛所共称赞。究竟菩萨诸波罗蜜，宜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，行遍道场，远异成境。阿难，我今略说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，悉皆如是。若广说者，八千万劫不能穷尽。受乐无极第三十二，佛告弥勒菩萨：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称说，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若此，何不列为善念道之自然，出入供养观经行道，喜拗久杂才猛智慧，心不终回已无懈事，外若迟缓内独洗急，用用虚空悉得其中，宗表相应自然严整，检念端直身心洁净，无有爱贪志愿安定，无增缺减求道和正，不悟倾斜随经若令，不敢初跌若于成物，含为道务抗无他念，无有忧思自然无为，虚空无立淡安无欲，作得善愿尽心求索，含哀慈悯礼仪都合，包罗表里过度解脱，自然保守真真洁白，自愿无上正定安乐，一旦开达明彻，自然中自然上，自然之有根本，自然光色参回转变最盛，屈丹成七宝，还览成万物，光精明驱出，善好殊无比，聚于无上下，洞达无边际，而各勤精进努力自求之，必得超住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，还截于五趣恶道自闭塞，无极之圣道以往而无人，其国不亦为自然所牵随，捐志若虚空勤行求道德，可得极长生受乐无有极，何为著世事遥遥忧无常。劝喻察进第三十三，世人共真不急之务，于此剧恶极苦之中勤身营务以自给济，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积累为心走使，无田忧田无宅忧宅，捐赎财物有无同忧，有一小日私欲齐等色少具有又有非常，水火盗贼冤家债主焚飘劫夺消散磨灭，心坑意固无能纵舍，命中弃捐莫遂随者，贫富同言忧苦万端，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，无相真执，有无相通无得贪色，言色常和莫相为累，或是心真有所畏怒，后世转劇自成大愿。世间之事近相患害，虽不临时应急上破，人在外欲之中，独生独死独去独来，苦乐自当无有待者，善恶变化诸俗所生，道路不同回见无期，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，欲何待苦，世人善恶自不能见，吉凶祸福敬各作之，身如神暗转受如教，颠倒相续无常根本，无明抵突不信经法心无远虑，各欲快意迷于真慧，贪于财色终不休止，外在何相，先人不善不识道德，无有语者殊无怪也，死身之趣善恶之道都不知信，唯无有事更相占时，且自见之 或父哭子，或子哭父，兄弟夫妇近相哭泣，一死一生叠相顾念，忧爱结霍，无有解释。思想恩好，不离情欲，不能深思熟计，专精行道，年寿旋尽，无可奈何。惑道者众，悟道者少，各怀杀毒，恶气冥冥，唯妄轻视，唯逆天地，肆意罪极，顿夺其寿，下入恶道，无有出奇。若曹当属私计，远离众恶，诈其善者，勤而行之。爱欲荣华，不可上报，皆当别离，无可乐者。当勤精进，生安乐国，智慧明达，功德殊胜，勿得随心所欲，窥附境界，在人后也。心得开明第三十四，弥勒白言：佛语教戒甚深甚善，皆蒙慈恩解脱忧苦。佛为法王，专超群圣，光明彻照，洞达无极，普为一切天人之师。今得直佛，复闻无量寿星，未不欢喜，心得开明。佛告弥勒：敬于佛者，是为大善，实当念佛，截断护疑，不诸外欲，度众恶缘，由报三界，无所挂碍，开示正道，道未道者。若曹当知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，忧苦不绝，生时苦痛，老亦苦痛，病极苦痛，死极苦痛，恶臭不正，无可乐者，而至决断，洗除心垢，言行忠信，表里相应，人能自道，转相请制，至心求愿，积累善本，虽一世精进勤苦，虽如艰矣，后生无量寿国，快乐无极，永拔生死之本，无复苦恼之患，受千万劫，自在随意，而觉精进，求心所愿，无得而悔，智慧过够，身彼边地，七宝城中，于五百岁受诸厄也。弥勒白言：受佛名讳，专精修学，如教奉行，不敢有疑。俗世恶苦第三十五。佛告弥勒：汝等能于此世端心正义，不为众恶，甚为大德。所以者何？十方世界善多恶少，亦可开化，为此五恶世间最为劇苦。我今于此作佛，教化群生，令舍五恶，去五痛，离五烧，行化其义，令持五善，获其福德。何等为五？其一者，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恶，强者服药，转伤黑茶，残害杀伤，叠伤吞啖，不知为善，后受殃罚，故有穷乞、孤独、聋盲、暗哑、痴恶、汪狂，皆因前世不信道德，不肯为善。其有尊贵、豪富、贤明、长者、智勇、才达，皆由宿世慈孝、修善积德所致。世间有此目前现世，寿终之后入其幽冥，转身受生，改形易道，故有泥泥禽兽、鹃飞鱼动之俗。譬如世化牢狱，劇苦极刑，魂神命精，随罪取向，所受寿命或长或短，双重共生，近相报偿，殃恶未尽，终不得离，辗转其中，累劫难出，难得解脱，痛不可言。天地之间自然有事，虽不即时报应，善恶会当归之。其二者，世间人民不信法道，欺淫骄纵，任心自恃，居相不明，在位不正，陷人冤枉，损害忠良，心口各异，机危多端，尊卑忠爱，近相欺狂，真慧如痴，欲自口己，欲贪多有，利害胜负，结忿成仇，破家亡身，不顾前后，富有悭色，不肯施予，爱宝贪重，心劳辛苦，如是至境，无一除者，善恶祸福追命所生，或在乐处，或入苦毒，又或见善真谤，不思无及，常怀道心，希望他利，用自供给，消散服取，神明黑字，终入恶道，自有三途，无量苦恼，辗转其中，累劫难出，痛不可言。其三者，世间人民相因寄身，寿命几何，不良之人身心不正，常怀邪恶，常念淫逸，烦满胸中，邪态外溢，废损家财，视为非法， 所当求者而不肯为，又或交结聚会，轻兵相伐，攻劫杀戮，强夺逼胁，归给妻子，极身作乐，纵共真厌，患而苦之，如是之恶，罪于人鬼，神明记治，自入三途，无量苦恼，辗转其中，累劫难出，痛不可言。其四者，世间人民不念修善，两舌恶口妄言耳语，憎疾善人，败坏而明，不孝父母，轻慢师长，朋友无信，难得诚实，尊贵自大，为己有道，顽行威势，侵逆于人，辱人畏敬，不自惭惧，难可行化，常怀骄慢，赖其前世福德盈护，今世为恶，福德尽灭，寿命终尽，诸恶要归。又其名籍记载神明，央救牵引，无从舍离，但得前行，入于火镬，身心摧碎，神形苦极，当思之时，恢复何及？其五者，世间人民洒以鞋台，不肯作善，自身修业，父母教诲，为累反逆，譬如冤家不如无子，父恩为义，无有报偿，放肆游山，担酒侍美，老户抵特，不惜人情，无义无礼，不可间晓，六亲眷属私用有无，不能忧念，不为父母之恩，不存私有之义，意念身口尘无一善，不信诸佛经法，不信生死善恶，欲害真人，斗乱真众，愚痴蒙昧，智慧智慧，不知生所从来，死所趋向，不仁不信，希望长生，慈心教诲而不肯信，苦口语语无益其人，心中闭塞而不开解，大命将终，悔惧交至，不如修善，临时乃悔，悔之以后将何及苦？天地之间五道分明，善恶报应祸福相承，身自当知，无谁代者，善人行善，从乐入乐，从明入明，恶人行恶，从苦入苦，从明入明，谁能知者？读佛之意，教育开示，信行者少，生死不忧，恶道不绝，如是世人难可具尽，故有自然三途，无量苦恼，辗转其中，世世累劫，无有出奇，难得解脱，痛不可言，如是五恶五痛五烧，譬如大火焚烧人身，若能至于其中一心制意，端身正念，言行相符，所作至诚，道作诸善，不为众恶，身度道脱，获其福德，可得长寿，涅槃之道，是为五大善也。重重悔免第三十六，佛告弥勒：吾与汝等如是五恶五痛五烧辗转相生，敢有犯此，当令恶除，或其今世先被病殃，死生不得，是众见之，或于寿终入三恶道，受痛酷毒，自相招言，共其冤家，更相杀伤，从小未起，成大困劇，皆由贪着财色，不肯思慧，割肉自快，无复曲直，痴欲所逼，口忌真理，富贵荣华当时快意，不能忍辱，不务修善，威势无忌，随以磨灭，天道师章，自然斗惧，穷穷中中，当入其中，故今有事，痛哉可伤，汝等得佛经语，熟思为之，各自端守，终身不怠，专性敬善，仁慈博爱，当求道世，不断生死，众恶之本，当离三途，忧报苦痛之道，若曹作善，云何第一，当自端心，当自端身，耳目口鼻皆当自端，身心正洁，与善相应，勿随私欲，不犯诸恶，言色当和，身行当尊，动作瞻视安定随为，作事仓促，败悔在后，为之不体，忘其功夫。如贫德宝第三十七，汝等广值德本，勿犯道禁，忍辱精进，慈心专一，斋戒清净，一日一夜，胜在无量寿国，为善百岁，所以者何？彼佛国土皆积得众善，无毫发之恶，于此修善十日十夜，胜于他方诸佛国中，为善千岁，所以者何？他方佛国福德自然，无造恶之地， 为此世间善少恶多，饮苦食毒，未尝宁息，吾哀汝等，苦心悔汝，受汝经法，悉持施之，悉奉行之，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相教汝，自相若检，和顺以理，欢乐慈孝，所作如犯则自悔过，去恶就善，招民直改，奉持经戒，如贫得宝，改往修来，洗心逆行，自然感降，所愿接得。佛所行处，国入幽罪，未不蒙化，天下和顺，日月清明，风雨已时，灾厉不起，国风民安，兵戈无用，崇德兴仁，务修礼让，国无盗贼，无有冤枉，强不凌弱，各得其所。我哀汝等，甚于父母念子，我于此世作佛，以善功恶，拔生死之苦，令获五德，声无为之安，吾般厉缓，经道自灭，人民谦畏，复为众恶，五消五痛，久后转剧，汝等转相教戒，如佛经法，无得犯也。弥勒菩萨合掌拜言：世人恶苦，如是如是，佛皆慈哀，悉度脱之。受佛重悔，不敢为失。礼佛现光第三十八。佛告阿难：若曹欲见无量清净平等国及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，应起西向，当日末处恭敬顶礼，称念南无阿弥陀佛。阿难即从坐起，面西合掌顶礼拜言：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，供养奉事众诸善根。顶礼之间，忽见阿弥陀佛容颜广大，色相端严，如黄金山，高出一切诸世界上。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断。阿难白言：彼佛政策得未曾有，我亦愿傲身于彼土。世尊告言：其中身者已曾亲近无量诸佛，直种得本，汝欲身彼，应当一心皈依瞻仰。作是语时，阿弥陀佛即于掌中放无量光，普照一切诸佛世界。是诸佛国皆声明现，如处一寻，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极清净故，于此世界所有黑山雪山、金刚铁围、大小诸山、江河丛林、天人宫殿，一切境界无不照见。譬如日出明照世间，乃至泥泥溪谷幽冥之处，色大开辟，皆同一色，犹如劫水未满世界，其中万物沉没不现，仿仰浩瀚为见大水。彼佛光明亦复如是，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，为见佛光明耀显赫，此会四众天龙八部人非人等，皆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。阿弥陀佛于彼高座，威德巍巍，相好光明，声闻菩萨围绕恭敬，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，明艳照耀，清净平静，无有杂秽及异形类，为是众宝庄严圣贤共住。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，踊跃作礼，以头着地，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。诸天人民以至鹃飞如动，睹施光者，所有疾苦莫不忧止，一切忧恼莫不解脱，悉皆慈心作善，欢喜快乐，中庆琴瑟，空后乐器，不顾自然皆作五音。诸佛国中诸天人民各持花香来于虚空，散作供养。以是极乐世界过于西方八千俱之那由他国，以佛威力如对目前，如正天眼观一沉地，彼见此土亦复如是。知道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彼幽众围绕说法。慈氏说见第三十九。以是佛告阿难及慈氏菩萨：汝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、泉池林树、具足微妙清净庄严否？汝见欲界诸天上至色究竟天，如诸香花遍佛刹否？阿难对曰：唯言已见。汝闻阿弥陀佛大音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否？阿难对曰：唯言已闻。佛言：汝见彼国正行之众由处虚空 宫殿随身无所障碍，遍至十方供养诸佛否？及见彼等念佛相续否？复有众鸟住虚空界出种种音，皆是化作语色见否？持是白言，如佛所说，一一皆见。佛告弥勒：彼国人民有胎身者，与佛见否？弥勒白言：世尊，我见极乐世界人住胎者，如夜摩天，处于宫殿，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结家扶助，自然化生。何因缘故，彼国人民有胎身者，有化身者？边地而成第四十。佛告持是：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诸功德，愿生彼国，不了佛智，不思已智，不可称智，大乘广智，无等无论最上圣智，于此诸智疑惑不信，由信罪福，收集善本，愿生其国。复有众生积集善根，希求佛智、普遍智、无等智、威德广大不思已智，于自善根不能生信，故于往生清净佛国，意志犹如无所专据，然由逐念不绝，结其善愿为本，逐得往生。是诸人等以此因缘，虽生彼国，不能前至无量寿所，到止佛国界边，七宝城中佛不使已。身行所作，心智趣向，亦有保持莲花，自然受生，饮食快乐如偷利天，于其城中不能得出，所居舍宅在地，不能随意高大。于五百岁，常不见佛，不闻经法，不见菩萨声闻圣众，其人智慧不明，知经复少，心不开解，而不欢乐，是故于彼为之胎生。若有众生明信佛智，乃至圣智，断除疑惑，信己善根，作诸功德，自心回向，皆于七宝花中自然化生，家父而坐，虽如之境，身上光明、智慧、功德如诸菩萨，具足成就。弥勒当知，彼化身者智慧胜故，其胎身者五百岁中不见三宝，不知菩萨法色，不得收集功德，无因奉事无量受佛，当知此人宿世之时，无有智慧疑惑所致。或尽见佛第四十一。譬如转轮圣王有七宝玉，王子得罪禁闭其中，陈留以殿宝藏金藏，兰窗塔座妙色奇珍，饮食衣服如转轮王，而以金锁系其两足，诸小王子零落此否？持是白言：否也，世尊。譬有执时，心不自在，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出离，求诸近神，终不从心，轮王欢喜，方得解脱。佛告弥勒：此诸众生亦复如是，若有堕于疑悔，希求佛智至广大智，于自善根不能生信，又闻佛名，起信心故，虽生彼国，于莲花中不得出现，彼住花胎，又如圆圆宫殿之上。何以故？彼中清净，无诸畏恶，然于五百岁中不见三宝，不得供养奉事诸佛，远离一切殊胜善根，以此为苦，不生恩拗。若此众生悉其罪本，心智悔责，求离彼处，往昔世中过失尽矣，然后乃出，即得往诣无量寿所，听闻经法，久久亦当开解欢喜，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，修诸功德。与阿逸多，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，为失大利，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。持是白言：云何此界一类众生，虽亦修善而不求生？佛告持是：此等众生智慧微浅，分别西方不及天界，是以非乐，不求生彼。持是白言：此等众生虚妄分别，不求佛刹，何免轮回？佛言：彼等所种善根不能离相，不求佛位，心着世乐，人间福报，虽复修福，求人天果，得报之时一切丰足，而未能出三界狱中。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属欲相救免，邪见业王未能舍离，常处轮回而不自在。遇见愚痴之人不种善根，但以细智聪辩增益邪心， 混合出来生死大难。复有众生虽种善根作大福田，取相分别情执心重，求出轮回终不能得。若以无上智慧直种得本，身心清净远离分别，求身正察，趣佛菩提，当身佛刹，永得解脱。菩萨往生第四十二。弥勒菩萨白佛言：今次娑婆世界及诸佛刹，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，其数几何？佛告弥勒：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，以曾供养无数诸佛，直种得本，当生彼国。诸小行菩萨收集功德，帮往生者不可称计。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，他方佛土亦复如是。从远照佛刹，有18区之那由他菩萨摩诃萨身彼国土。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不退菩萨，当身彼国。从无量音佛刹、光明佛刹、龙天佛刹、胜利佛刹、狮子佛刹、离尘佛刹、得手佛刹、人王佛刹、花藏佛刹，不退菩萨当往生者，或数18亿，或数8000亿，乃至10000亿。其第12佛名无上花，彼有无数诸菩萨众，皆不退转，智慧勇猛，以曾供养无量诸佛，巨大精进，法趣一成，于7日中即能摄取8000亿劫大事所修坚固之法，斯等菩萨皆当往生。其第13佛名曰无畏，彼有790亿大菩萨众，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，皆当往生。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，但说其名，穷劫不尽。非是小乘第43。佛告此事：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，若有善男子善女人，得闻阿弥陀佛名号，能生一念喜爱之心，皈依瞻礼，如说修行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。当我如上所说功德，心无下劣，亦不共告，成就善根，悉皆真相。当知此人非是小乘，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。是故告与天人世间阿修罗等，应当爱拗修习，身稀有心，于此经中深度思想，欲令无量众生速疾安住，得不退转。及欲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，当起精进听此法门，为求法故，不生退屈谦伪之心，切入大火，不应而悔。何以故？彼无量亿诸菩萨等，皆悉求此微妙法门，尊重听闻，不生违背。多有菩萨用闻此经而不能得，是故汝等应求此法。修菩提记第44。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时，当有众生藉诸善本，以曾供养无量诸佛，由彼如来加威力故，能得如是广大法门，摄取受持，当我广大一切智智，于彼法中广大圣解，获大欢喜，广为他说常拗修行。诸善男子及善女人，能于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者，皆获善利，汝等应当安住无疑。众诸善本应常收集，使无而滞，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阿逸多。如是等类大威德者，能生佛法广大义门。由于此法不听闻故，由1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3藐3菩提。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，于须臾经为他演说劝令听闻，不生忧恼，乃至昼夜思维彼刹及佛功德，于无上道终不退转。彼人临终假使3000大千世界满中大火，亦能超过身彼国土。是人已曾直过去佛受菩提记，一切如来同所称赞，是故应当专心信受，持众说行。独留此经第45。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，令见无量寿佛及其国土一切所有所当为者，皆可求之，无得以我灭道之后复生而惑。 当来之世经度灭尽，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止住八岁，其有众生直思经者，随意所愿皆可得道。如来轻世难直难见，诸佛经度难得难闻，遇善知识闻法难行，此亦为难。若闻思经信拗受持，难中之难无过此难。若有众生得闻佛声，慈心清净，踊跃欢喜，衣帽为起或累出者，皆由前世曾作佛道，故非凡人。若闻佛号，心中护疑，于佛经语都无所信，皆从恶道中来，宿殃未尽，未当道脱，故心护疑，不信向矣。勤修坚持第四十六。佛告弥勒：诸佛如来无上之法，十力无畏，无碍无着，甚深之法，及波罗蜜等菩萨之法，非意可喻，能说法人亦难开示，坚固深信，事亦难遭。我今如你宣说，如是广大微妙法门，一切诸佛之所称赞，咐嘱汝等作大守护，为诸有情长夜利益，莫令众生沦堕五趣，备受危苦。应勤修行，随顺我教，当孝于佛，常念施恩，当令事法久住不灭，当坚持之，无得毁失，无得遗忘，增减经法，常念不绝，则得道捷。我法如是，再如是说，如来所行亦应随行，众修福善，求生正策。复为此文第四十七。以是世尊而说众曰：若不往昔修福慧，于此正法不能闻。以尘供养诸如来，真能欢喜信此事。我骄鞋台及邪见，难信如来微妙法。譬如万人行处暗，不能开导于他路。唯尘于佛直众善，救世之行方能修。闻以受持及书写，读众赞演并供养。如是一心求正方，决定往生极乐国。假使大火满三千，成佛威德悉能超。如来心广智慧海，为佛与佛乃能知。声闻一劫施佛智，尽其神力莫能测。如来功德佛智知，唯有世尊能开示。人生难得佛难直，信慧闻法难中难。若诸有情当作佛，行超普贤登彼岸。是故博闻诸智士，应信我教如实言。如是妙法恨听闻，应常念佛而生喜，受持广道生死流。佛说此人真善友。闻经获益第四十八。以是世尊说此经法，天人世间有万二千那由他益众生远离尘垢得法眼净，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果，六千八百比丘诸漏已尽心得解脱，四十亿菩萨于无上菩提住不退转，以云世功德而至庄严，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隐，四万亿那由他八千众生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，今次初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，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土，各于二方次第成佛，同名妙音如来。复有十方佛刹，若现在生及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，各有八万驱之那由他人得受记法忍，成无上菩提。彼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，驱得往生极乐世界。以是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，并现种种稀有神变，放大光明，普照十方。复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，出随起声，乃至色界诸天色皆得闻，叹未曾有。无量妙花纷纷而降，尊者阿难、弥勒菩萨及诸菩萨声闻，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，皆大欢喜，信受奉行。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，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。若有见闻者，悉发菩提心，尽此一报身，同生极乐国。